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何止是靓歌再重聚呢？今日咧，我心谂咧，直情系叫做啊，点讲咧？吉他友即系博物馆式嘅再重聚吓。点解博物馆式咧？因为呢三个嘅吉他友啊，我叫佢做吓，即系全部咧都系一啲职业嘅吉他手嚟嘅。相识嘅年份咧，大约系四五十年之前。咁所以咧，应该入博物馆噶，加加埋埋咧百几岁，即系我哋唔系佢嘅年纪，而系佢哋同我嘅友情啊，相识嘅年份加埋咧，加埋我自己啦，再加埋咧喺度打 percussion 嘅，阿 Boris 咧，加埋真系二百几年，所以今日咧就好开心可以再重聚啦，因为年近岁晚啦，今日咧就系 New Year's Eve， 咁啊喺除夕嘅时候咧，最啱咧就系同老友聚头，但系最老友嗰啲声音咧就唔系净系人，系嗰啲吉他声，咁当然我哋会唱歌啦。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歐瑞強。以往一样，我哋由而家到十二点咧，都会有三个小时嘅共聚。而今日就非常之特别，因为咧，我特别邀请咗三位识咗几十年嘅职业吉他手，但系最难得嘅咧，就系佢哋而家依然咧都系喺呢个乐坛咧屹立不倒之余咧，仲系好大贡献嘅。好，慢慢一个介绍先。但系你要讲嘢喎，冇镜头啊。阿 Barry， 大家好 ，Barry 系啊 ，Barry 咧，即系如果行内人就唔使介绍噶啦，就一定识佢啊。咁诶，如果大家咧有我嗰啲唱片咧吓，好多咧都系 Barry 弹嘅， 都系 见唔到佢嘅样都好啊，但系听到佢个吉他声音咧好熟嘅。咁啊，今日带嗰个吉他又好似同平时嗰唔同噃。 哇，好嘢，咁你都认得？ 咪认得啦，你平时嚟同我录音咧，起码带两三个啦， 起码啦， 嗰啲啊，即系价值连城嗰啲啦， 少少咁啦。因为唔同歌要有唔同吉他嘛。 系啊，呢个就系即系好即系专业嘅角度咧去带吉他，带吉他原来都有学问嘅。好啦，跟住隔篱咧就系 Terry。 Hello， 大家好。 Terry， 你以前同佢哋夹都，我谂都有几十年啦， 超过40年， 超过啦，我好记得，因为我认识嘅你三位咧，一定超过40年啦，因为我就自己第一次自己揸吉他上欢乐今宵咧，就50年前，早过你哋少少啦，可能，但系咧有一个咧，亦都系喺我中学嘅时候咧，已经好似发现到佢噶啦，就系、是、Joe Tang， 耶、yeah, ，大家好。 阿 Joe， 你第一次嗰啲系你而家就系吉他手啦，但系又弹电吉他，乜嘢吉他都识弹嘅。但系当时系民歌手嚟嘅，应该当时几十年前啦， 中学时期嗰阵时啦， 系啦。咁你又同即系太极嘅 Albert 啊。Patrick 啊 ，Patrick 未成年啊，嗰阵系未入流 啊。嗰时我哋一齐玩比赛， 一齐玩比赛吓， 仲系玩港台 系啦，最记得就组织咗队民歌队啦吓，咁啊有啊即系太极嘅 Albert 啦吓，咁啊 Albert 而家喺加拿大听紧都未定噶， 系嘅。所以 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共聚真系好，诶，仲有我嘅唱片监制啊 Boris。咁佢哋今日咧，佢虽然识弹吉他，但系咧佢唔敢行埋嚟， 系 因为三个高手喺度， 唔系嘅， 弹开咗。 咁佢啊 ，Boris 就负责敲击啦，佢即系样样皆能嘅， 乜都得嘅 吓，即系连咧唔打鼓打木箱都好听个人嘅。 系啊， 今日咧虽然大家三个吉他高手咧都系即系平时乜嘢吉他都弹嘅，但系今日主要就系啲 acoustic guitar 系啊， 系啦， 系啊。 好啦，咁啊，一阵间先慢慢咧，揾啲高手去介绍下咩叫 acoustic guitar， 咩叫电吉他啊，咩唔系好多种吉他嘅呢个世界上。咁但系其实最好听，我哋觉得最接近我哋嘅咧，就系呢啲 acoustic 嘅木吉他。好啦，不如咁样咧，我哋一齐唱翻只以前我哋成长嘅时候嘅年代嘅 Eagles 歌啦。 好啊，好啊。 呢只歌咧，我好中意嘅，而且咧亦都曾经喺几十年前咧做过其中一个音乐节目咧，就用嚟做主题曲添。因为除咗 Eagles 啦，唱得好、弹得好之外咧，个名都好嘅人嘅，即系同等大家话喂轻松下啦，放松心情啦，即系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嘅宗旨。Take it easy。翻曬嚟啊！呢感覺翻曬嚟啊！即係聽你哋咧，好似播緊我以前咧就喺節目嗰度咧播嘅 Eagles 嘅唱片一樣。咁啊，即係現場嘅感覺咧，就仲更加咧即係震撼咧，因為三位吉他高手咧就喺我面前咧，距離幾尺嘅時間咧，好似翻到我哋以前咧喺大會堂啊，喺後台嗰度夾緊歌，夾完歌咧就行出去比賽嗰啲啊！阿 Jo 聽我，你以前都有參加比賽 啊？係啊！ 你嗰隊叫做 Trinity。 我哋其實咧，我哋係喺七九年嗰個比賽識噶啦。咁我哋嗰隊叫 newcomers。 哦 ，OK， 我已經係咪？但係 Barry 咧就係 Trinity。 都唔係。其實咧個故事就係咁嘅。我哋Trinity 係分開三隊 band。 组合性嘅，但系我哋个结缘都喺港台嘅，其实。 哦，系咩？喺港台有个比赛，因为 诶嗰阵时成日有比赛噶嘛，咁、哦、所以三对 band 结合咗就为咗最多人识嗰六个人嘅 Trinity 咯。 哦，咁样，因为 Trinity 呢个名咧就 involve 好多人，因为又分咗好多队，好多期啦吓，咁后来 几个阶段， 系有啲就变咗太极啊，有啲变咗。 我就系第一期嘅 Trinity。 啊，你啊反而第一期 ，Terry 反而第一期 ，Terry 同阿 Barry 都系第一期， 我系第二期， 第二期，系啊系啊，我即系你即系同阿 Albert 佢哋 都唔系， 都唔系 ，Albert 第几期？ 我同阿 Henry 两个先嘅。 是咩？ 嗰、那个 Henry 依家喺 Vancouver 嘅、 嗯。哦，又仲早过 Albert 佢哋啊？ 系啊 ，Albert 其实系第三期。 哇，仲耐啲啊！但系我認识 Albert 咧就最先，因为点解咧？佢就系我中学嘅师弟嚟嘅。 系啊 咁我喺学校嗰度咧，就咦文哥组佢又嚟，咦我话呢个几个后生仔，佢系参加文哥比赛，我做评判嘅。 系。 咁咧就咦啊！好聽喎、 啊，佢話你教吉他噶嘛？ 我教吉他，因為我已經畢咗業啦，即係我已經 form five 畢業，佢哋咧就係未畢業，咁、 嗯、 所以變咗我係佢師兄，就翻學校咧，翻母校嗰度就教彈吉他， 好、啊、有心、 唱民歌啦，係、好開心噶嗰陣，都話個故事就係咁嘅。咁我記得個主任咧就想哇，你即係我由中三開始就代表學校啦，咁又即係出去出邊表演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就一路過住民歌嘅生活， 嗯、 即係其實嗰幾年咧冇乜點讀書啊，不過都係唱民歌多。 嗯 咁啊，翻嚟咧，佢话我去到中六就毕咗业啦。咁佢系 call 我，喂，而家咧佢好流行吉他，啲同学咧好中意，希望弹吉他同埋唱民歌。咁啊，于是乎咧，佢话，你翻嚟教啦。咁人贴一张 poster， 一张 poster 啫，又唔知喺贴喺边度嘅。咁啊，任由报名啦，你哋嚟啦。咁啊，终于咧，我一去到吓我一跳。点解咧？ 咁多人啊嘛， 一百个， 哇！ 一嗰堂咧，你要一个教一百个，咁嗰几个月都系一个教一百个。 哇！ 咁后来我就揾咗一两个啲即系啲师弟，但系识弹吉他嗰啲帮下手啦。 助教， 助教，即系其实助教都冇乜时间教，点教啫？同佢教音啊有，教音冇啊教唔到嘅，即系其实咧就发明咗一样嘢，咦咁样点咧？一百个人就好似啲大学咧，啲大学好似讲 talk 咁样咧。嗰啲补习社嗰啲咁样，总之你唔使弹啦，你哋啊，你听我讲，你听我示范，咁然后咧就即系行落去同佢执下咁样，咁、都几好玩嘅， 好玩系。 其实好玩嘅唔系我教，唔系佢哋唱，而系嗰个年代真 系 好玩。嗰年代咧，任何人都揸住个吉他嘅，如果系男仔嘅话。 或者相機，當時咧嚇吉他，我覺得吉他同埋相機就係、 是、係啊最勁啊， 適宜性啊嘛， 適宜性啊，吉他唔使講啦， 梗係啦。 咁阿 Barry， 你以前係點樣學吉他嘅咧？ 其實我冇學過噶， 啊，我又係自學嘅。 係啊，因為我有一次有個朋友嚟就攞咗中一嗰陣時攞咗我哥嗰個好舊嘅吉他出嚟玩一隻歌喎，嗰只歌叫 係 OK over。系啊 ，Donna， 咁咧，我聽到佢彈呢抌呢下咧， 動影話好勁， 點解同收音機一樣嘅可以？咁跟住就自己摸啦。 哦，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好坦白講，即係大部分咧，因為我哋在先啊嘛，即係我哋啲學生都係嗰日跟我哋學啦嚇，咁即係你都教好多學生啦。咁但係嗰陣係冇可能會有老師嘅， 係冇嘅， 全部自學，全部自學。嗰個吉他咧，同你一樣，我都係靠我大佬個吉他喺屋企嗰啲。如果唔係點會識啫？冇理由自己小朋友走去買個吉他㗎，係咪？冇咁嘅錢啦，亦都咁嘅機會啦。所以 Donna 咧，亦都係一個集體回憶嚟嘅。一陣間嗰個咚一下嗰下咧，再嚟過， 好 唔好啊？一陣間一齊嚟。咁我哋今日嘅即係 New Year's Eve 好開心咧，有三位即係好資深嘅，可以講係吉他友，亦都可以講係 folk rock 友。哇！喺度唱嗰啲以前咧，我哋好興即係分兩派嘅。我嗰啲咧就即係純民歌嘅，即係我唱 Peter Paul and Mary 啊嗰啲多嘅 ，Don McLean 啊嗰啲，因為我一個人唱啊嘛。咁你哋嗰啲咧一對咧，梗係 folk rock 啦，即係Still Nation Young 啊嗰啲噶嘛。咁所以頭先嘅 Eagles 亦都係。Eagles 大家都知道咧 ，folk rock 出身嘅，系咪？咁我哋今日不如盡量即系將以前嗰啲懷舊嘅，真係哇，隻隻都有回憶嘅民歌 folk rock 歌，一齊再重温。我都想加入啊 ！All I have to do is 一齊 dream。 When I want you in my arms, when I want you. charms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when I feel blue. In the night when I need you to hold me tight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I can make your mind taste the lips of wine anytime, night or day. Only trouble is, gee whiz, I'm dreaming my life away. I need you so that I could die. I love you so, and that is why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I can make your mind taste your lips of wine anytime, night or day. Only trouble is, gee whiz, I'm dreaming my life away. I need you so that I could die. I love you so, and that is why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哇！一世人都喺度发梦啦。我学生嘅时候上堂一定系个心啊唱紧呢只歌，同埋做紧呢样嘢添，就系发紧白日梦。咁但系后来咧就，原来呢个 dream 字咧，仲有一个解法，哇，啱晒， 系 梦想啊。咁所以依 晒， 喂，你三个嘅梦想系咪真系一生弹吉他咧？阿 Barry， 我都系噶，其 实 呢 个系啊，都系 嘅，系啊，最听你而家 弹到老噶， 已经系啦，因为已经老啦嘛，而家已经系仲系弹紧啊嘛，即系证实咗已经系呢个梦想已经成就咗啦，成咗阵。Terry 都系， 我都系， 系啦，因为佢哋三个咧，即系我都唔知点形容。我谂喺香港，如果弹木吉他啊，弹吉他咧，你哋都即系除咗嗰啲有一啲好年纪年长嘅菲律宾人之外咧。你哋都最長情同埋最資深嘅 ，Barry， 你肯定做咗職業都40年啦。 未有嘅， 差唔多啦，因為之前認識你嗰陣全部都業餘期啦，阿 Jo 都係啦嚇，卅零年啦，做全職業嘅。所以可唔可以講下 Jo 聽？所謂職業吉他手其實個工作係點樣？即係用咩形式去做嘅咧？嚇，人哋唔知啊，我知啦嚇。但係你講，我想你講下。 職業吉他手通常有分即係好似依家 Barry 咁，佢自己係出埋唱片嗰種。 咁 大多數職業吉他手都係去 studio 錄音， 彈錄音係啦。咁通常都係監製揾嘅， 係 編曲嗰個揾嘅。 但係你哋有時都會做監製嘅喎。 曾經啦， 係啊 ，Barry 有做啦，都監製過我嗰啲唱片啲歌㗎。 Barry 啊， 係嘛？哇，喺嗰只，即係佢自己搞曬啦，所謂唔係監製，即係佢包埋監製個位啦，即係唱嗰對佢冇監，但喺音樂上面咧，佢就已經即係製造咗咧，同埋佢自己一手搞掂。我就第一隻嘅民歌味道就係揾 Barry。 其實感覺你做唔同角色都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咧。 係啊，咁所以咧就即係一陣間咧講起吉他之餘咧，就衍生到咧我哋講好多喺香港一路成長嘅音樂世界好多即係好多崗位噶嘛。即係有監製啊，有編曲啊，有彈吉他啊，有錄音啊，有 mixing 啊，哇！即係太多了才到唱歌嚇，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係咁樣成長咧。我同你哋嘅夢想係一模一樣嘅嚇，即係冇離開過音樂。不如而家咁樣啦，我哋將呢啲 memories， 我哋呢啲感覺咧，用歌曲嚟代表。咁頭先你都講啦 ，Barry 都話，以前男仔智威嘅就揸住個吉他，左手揸吉他，右手 揸住个相机。而家我哋即刻而家拎翻佢，一定要而家要威咧，唔好攞个电话出嚟，一系人都有。我攞个菲林嘅，即系嗰啲咧好大嚿嗰啲咧，咁啊咁样影相咧就吓死人，人哋唔知系乜嘢嚟，以为系怪物嚟。不过咧呢、這个年代就真系值得回忆。然后影一啲好珍贵嘅相片，再加埋里边因为有好多 memories photographs。And memories. Photographs and memories. Christmas cards you sent to me. All that I have are these to remember you. Memories that come at night.Take me to another time, back to a happier day, when I called you mine. But we should have a good time when we started way back when. Morning walks and bedroom talks, oh how I love you then. Summer skies and lullabies.Nights we couldn't say goodbye, and then all of the things that we knew, not a dream survived. Photographs and memoriesAll the love you gave to me, somehow it just can't be true. It's all I've left of you. But we should have a good time when we started way back when. Morning walks and bedroom talks, oh how I love you then.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旅发局在除夕夜举行跨年倒数和烟花音乐汇演，不少市民和旅客已经在尖沙咀海旁一带霸位等睇烟花，现场人头涌涌。有市民说今年烟花汇演规模历来最大，第一次到场观赏。有市民说特登提早到场，认为人流较去年多。亦都有旅客趁假期来香港睇烟花，说朝早已经在尖沙咀一带。另外，多項公共交通今晚加強服務，港鐵本地線和輕鐵七條線通宵行駛，但是不包括機場快線、東鐵線往返羅湖和落馬洲站、迪士尼線和港鐵巴士三條線會延長服務時間。22條巴士路線會加強或者延長服務時間，九巴和城巴在元旦凌晨會提供特別巴士服務，九龍和新界一共有8條專線小巴路線延長服務時間，電車會延長服務到元旦的凌晨1點。旅发局在除夕夜举行跨年倒数和烟花音乐汇演，警方说尖沙咀海旁已经爆满，现在去紧尖沙咀的市民应该改去尖东梳士巴利道、摩地道以东海旁，其他市民应该去西九文化区或者港岛一带看烟花。另外，港鐵說為了配合警方在尖沙咀的人潮管制措施，尖沙咀站和尖東站部分車站出入口暫時關閉，包括尖沙咀站的 EHR 出入口、尖東站的 J、L1、L3、L4、L5、L6、N3 和 P3 出入口。港鐵呼籲乘客用其他的出入口。社区组织协会和儿童权利关注会发表新一份民间儿童权利专员报告，说过去一年政府扶贫表现评分继续不合格， 以100分为满分，被评仅得21分，但是较去年高2分。报告说房屋政策已经连续13年最受基层儿童关注，其次是医疗和教育，而在跨代贫穷、内地和香港家庭团聚、整体处理儿童贫穷政策等方面都被评为0分。社協估算超過26萬人正是住在劏房，部分人要住在工廈等地方，環境惡劣，基本食物價格持續上漲，開工不足的問題加劇家庭貧窮。位於南半球的新西蘭和澳洲已經踏入2024年。新西蘭最大城市奧克蘭是全球第一個慶祝新一年的主要城市，踏入當地午夜12點，最高建築物天空塔放煙火，數以千計民眾聚集觀賞。澳洲相隔兩個鐘之後亦都進入新一年，悉尼海港大橋有大型煙花匯演，當局早前估計有過百萬人在海旁欣賞。法國首都巴黎預計有超過150萬人參加在香榭麗舍大道的慶祝活動，當局派出6000人維持治安，部分地區將會禁酒。美國紐約時報廣場亦都會有倒數活動，主辦機構估計參加人數會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在穆斯林佔多數的巴基斯坦，政府禁止所有隨即慶祝活動，以聲援巴勒斯坦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气温介乎18至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风势仍然颇大，本周中后期早晚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6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港铁为咗配合警方喺尖沙咀嘅人潮管制措施，尖沙咀站、尖东站部分嘅车站出入口暂时关闭，包括尖沙咀站 E、H、R 出入口、尖东站 J、L 1、L 3、L 4、L 5、L 6、N 3、P 3嘅出入口都暂时关闭，请乘客使用其他嘅出入口。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大致正常。再提翻大家除夕夜嘅特别交通安排，湾仔近住金紫荆广场一段博览道东封闭，另外湾仔北包括博览道、博览道中、龙和道、红兴道、菲林明道天桥、中环及湾仔绕道隧道入博览道的支路、龙景街、港湾道、会展站公共运输交汇处一带会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去到晚上10:45，道路至道天桥部分道路至道、港湾径部分菲林明道和分域街会暂时封闭。而去到晚上11:55，洛克道、谢菲道、路厄道、马斯道、坚拿道西和坚拿道东一带亦都会开始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如果你有开心事， 做咗新手爸爸4个月到啦， 会唔会唔想翻工啊？ 我会噶，我第一刻出咗门口嗰一刻，我就已经想翻。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欢迎打嚟分享你嘅世界。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And in those times of trouble, when you are most alone,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bring you home. Perhaps love is like a window, perhaps an open door. It invites you to come closer, it wants to show you more. And even if you lose yourself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Oh, love to some is like a cloud, to some as strong as steel. For some a way of living, for some a way to feel. And some say love is holding on, and some say letting go. And some say love is everything, and some say they don't know. 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change.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a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should live forever and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the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Perhaps love. 呢首歌你大家都知道是当年 John Denver 和 Placido Domingo 的一首歌，我就非常喜欢，尤其是啲歌词啦，他说爱情或者是爱可能是这样这样这样，因为每人的演绎，每人的心里面想 love 这个字呢都有不同的心思和感觉。不过今天呢我们就用吉他带出这个爱字，我想都啱，因为吉他的声音呢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偏见，我至少呢就已经很喜欢，尤其是木吉他的声音。所以今天的二千靓歌再重聚呢，正值是这个除夕晚上，我们找了三位老友记，三位吉他老友记，而且是非常之资深的吉他手。刚才介绍过啦，分别有 Joe Tang， 有 Terry， 还有 Barry Chung。Barry， 那你刚才我们都谈过啦，你都弹了几十年的吉他，做了职业呢也都三十几年。吉他对你有咩意义咧？ 如果工作嚟讲，咪就系搵食咯。 系啦， 如果唔系工作嚟讲，就系兴趣咯。其实好得意噶两样嘢，你捞埋。 系我哋全部都要捞埋先得。如果你根本，如果你冇兴趣，基本上系唔会维持到咁多年。 系，冇错。 因为个工作 绝对系。 如果你当正净系工作咧，差唔多已经一早已经退出咗。 啊，系。 因为都好痛噶啲手指咁。咁啊，Barry 咧就真系由佢初初弹吉他一路咧，我哋都认识啦。甚至乎喺屋企自己系做 studio 啊，自己喺度练啊，买埋啲赚埋啲钱啊，买晒啲吉他嘅啫，都系系咪？大部分 真系。哇！好彩，我唔知老婆你有冇听？ 有听你都冇办法，佢 都冇办法啦。 佢有一样嘢好嘢，肯定唔怕买嘅。 系 因为点解咧？你买咗啲咁贵嘅吉他摆屋企，佢唔敢抌你嘅。如果我哋通常买嗰啲衫啊，买啲鞋咧，会俾人抌嘅。你明唔明啊？ 俾人买嗰啲系贵嘅。通常都会升值的， 系啦， 只会赚。 你话俾佢听，佢仲要 系咪啊？ 唔蚀不得已，仲要赚啊嘛。 咁啊，买多啲啊！ 直情真系噶，即系唔系啊？呢个喂，我系讲真噶，即系我谂你都试过好多次，你都试过卖翻啲吉他出去太多啊嘛？ 唔系， 系咩？ 甚至乎俾人添啊！ 俾人添， 即系我依家揸住呢支都系 佢俾嘅。咁你都好嘅， 而家系租听嘅， 系啦，而家系边有佢？因为你间屋咧，即系大极，你都摆唔晒咁多年买嘅吉他。 系 咁不如咁样，我而家系想听下啲唔同嘅吉他嘅声音啊。头先我哋都讲啦，你平时嚟我嘅录音室录音咧，就可能带两支、三支啦吓。Boris 就知啦 ，Boris 做我监制，佢又同你倾过，你今日带咩吉他嚟啊？我哋咩系咪因为咩歌而带咩嘅唔同嘅吉他咧？ 会噶，因为首先最简单就系钢弦同鱼丝先， 冇错啦， 呢两个分别已经好。好大噶啦， 系啦，我话咦，我哋今日即系两个钢弦吉他，一个电吉他， 系啊系啊， 冇鱼，哎呀，早知我喺个车度攞鱼丝 先，系 嘛 ，demonstrate 啊，紧要，不过而家咧，因为啲歌咧，全部都系用钢弦吉他弹到啱嘅， 好多系。 不如咁样，我想听下你呢一个 呢个都旧旧地啦，买咗 买咗一阵啊。 呢个好耐噶啦，呢个其实 应该系嗰阵兴嘅，好兴噶。 其实呢个吉他，如果你睇真啲咧， 我哋歌神系用过， 冇错啦，歌神用先嘅。 系啊， 我最记得咧，即系呢一种嗱，我大约解释翻俾啲乐迷听啦。咁我哋以前嗰啲都系啲传统嘅样嘅，突然间咧，我谂都好四十几年前啦，应该我印象中， 系啊， 突然间有一个吉他，点解好似个？嗰、那個做法咧係唔係木吉木係面， 好劃時代啊！ 好劃時代嘅、啊，原來咧好新派嘅木吉他就係個底咧、啊、好似個鑊咁樣嘅。係 啊，同埋都係碳纖 碳纖維嘅、啊、第一個碳纖維嘅吉他。咁 啊，第一個香我哋香港第一個用咧就是許冠傑啦。咁佢咧就買咗，佢而家都仲用緊嘅。 係啊， 佢貼曬嗰啲Elvis Presley 嗰啲樣喺度嘅。我嗰次同佢唱歌，佢都係用嗰、那個、啊。不如咁啊，你用呢一個嚟彈一啲。吉他歌、吉他音乐俾我哋欣赏一下，揾只、 啊、 熟熟地噶啦，送俾你太太啦。 好，我一阵再唱多只俾佢听。 弹一只送一只啦，呢一只冧梗嘅呢只。 冧硬我知，冧硬好多人添啊， 冧硬嘅，因为个名已经冧硬。只杯叫做每天爱你，多谢声我纯吉他、哦。好，我哋正听纯吉他嘅演奏。想每天多听一些，好唔好听？ 仔都冧埋， 哇！每天爱你多一些嘅纯吉他演奏版啊，真系好少有啦。因为讲真咧，我哋嗰个年代咧，我哋多数都系弹吉他咧，弹伴奏嘅啫。 系啊， 咁头先你嗰啲咧就即系一个人弹晒嘅，即系唔系两个人嚟嘅，系一个人嚟嘅。咁啊，而家啲近年咧即系都好兴嘅一种叫做 finger style， 系啦。咁啊，亦都有啲大师啊咁嚟香港，咁啊。即系会系成功感又好似大啲嘅，因为一个人又可以唔使人唱咧，个旋律都出埋嚟，弹个伴奏又系自己，甚至佢 finger style 咧有时打埋拍子添嘅，即 系 一个人做三四人个嘢都有。咁但系头先咧，我你知唔知？大家有冇细心啲聆听咧？因为我哋而家用紧呢一个即系叫做二号直播室嘅全新系统，即系装修过嘅，咁所以咧听起上嚟嗰个 motivation 吉他发出嚟嘅声音咧，好 high 快。听到嗰啲发烧友最中意啊，切切切切切嗰啲咧，切切声嗰啲咧，嗰啲唔系杂音嚟嘅，嗰啲一定要有嘅。如果冇咧，就好似 AI 弹琴咁。 系， 即系我系认为咧，我唔知你哋嗰点啊。你唔觉唔觉得 AI 可以做任何音乐咁滞？即系嗰啲扮钢琴又好似，哇，扮喇叭又似，但系扮唔到吉他嘅，我觉得。 都系噶。 木吉他尤其是 木吉他系 冇得扮嘅，即系你电吉他扮到咁滞，但系木吉他点扮咧？ 系噶， 你冇嗰啲大势力噶、啊， 始终有个人嗰、那个人性喺度系扮到嘅。 尤其即系头先我哋听到切只声咧，就系个右手咧，嗰啲指甲咧 high 落嗰条线嗰啲切切声嗰啲啦，嗰啲就好真实，我哋叫做好 high five 啦吓，好全真啊。仲有一样嘢佢扮唔到嘅。我哋实会有少少错错地嘅， 系好彩我都有好多呢啲， 咁先似，冇可能冇，即系就算嗰啲我睇嗰啲即系世界级高手咧，都有嘅， 系 佢哋唔介意嘅， 唔介意， 录唱片都有佢唔改嘅， 人嚟噶嘛， 系啊，就系、是、咁样先至有呢种，就系、是、呢一种我哋要戏唱咗几十年歌咧，都系想攞呢一种嘅感觉， 仲要每次弹都可以唔同， 冇错，一定唔同啲。 就是呢样， 一定 唔同， 系啦。即系我几十年追求咧，都系点解会成日唱 live 咧？因为我唱同一只歌咧，几十年都唔会一样嘅。就算同一个节目、同一个地点，系啊，即系同一个吉他都唔会一样，系永远都唔会一样。不如咁样，如果既然唔一样咧，我又想揾翻下以前嘅少年时代，我唱民歌咧。我唔知道你哋弹咩民歌开始啊？啊 Terry， 你以前第一代嘅 Trinity。夹啲咩歌啊？咩曲目？你讲曲目嚟听，我就知道啦。 Simon Garfunkel， 我多数都系 Simon Garfunkel。哦 ，OK， 咁和晒音咁啊，一好啊嘛，系咪？ 冇错冇错， 即系梗有和音噶嘛，起码都有两部音先啦。同埋啲吉他都好醒嘅 ，Paul Simon 真系， 系啊， 好好听。咁我哋而家都同阿我同阿 Boris 成日都夹 Simon Garfunkel 吓 ，Boxer 嗰啲我最中意啊。I am just a poor boy, my story seldom told。哇，即系嗰啲冇得顶嘅。系、哎、系啦，嗱 ，Boris， 我哋咧就之前咧吓喺演唱会啦，文化中心都弹过呢首啦。 系啦， 一定有 Simon Garfunkel 噶啦，因为佢哋系我哋啲其中一个偶像级嘅啊。城市民歌手啊，因为佢唱嗰啲咧，同埋作嗰啲咧，全部都系 New York City 啊，同嗰啲 Peter Paul and Mary 嗰啲又唔同嘅，听同嗰啲 John Denver 咧又唔同啊，少少唔同啊。好啦，咁啊，但系我怀旧咧就系、是、我初学吉他咧，我同阿 Barry 都系一样。你又听到嗰个 Don 啦 ，Don 系你啲哥哥啊？ 唔系我朋友， 你朋友嚟嘅， 系。 咁 我朋友嚟玩我阿哥嗰支吉他。 哦 ，OK， 我嗰阵咧，我初学吉他咧就唔系弹呢啲，我唔识民歌嘅，因为我哥哥系唔弹民歌嘅。 哦， 咁佢摆咗虽然系木吉他，但系咧佢嗰啲摆喺个房嗰度嗰啲歌书咧，冇一本系民歌，我完全唔知道咩叫民歌，全部 Beatles。 Okay， 因为我会早少少啦，即系六十年代，我少年时代咧，哇，乜全部都系披头四嘅，即系由一至到尾都系披头四嘅，因为佢嗰啲歌咧全部。霸曬嗰個 chart 嘅，即係 number one 至 number five 都係佢哋嘅歌。咁所以我彈咧開始彈咩咧？聽 All by Loving 啊。咁後來咧開始見到佢哋夾 band 咧，一定要彈一首。阿 Barry 你表演嚟睇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Animals 嘅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啊。 哦。 佢唔係咁樣嘅，佢有一個 pattern 咧，噔噔噔，係啦係啦。一定要弹呢一个 pattern， 同埋要用 pick 弹噶阿 Joe， 系 啊 ，A minor，A minor 系啊，一定要用 pick 嘅，因为就弹电吉他噶佢哋。There is a house in New Orleans。佢将一只民歌咧，美国民歌，就改咗做一啲流行曲。哇！呢只歌 hit 到咧，所有嘅 band 界啦，如果你出嚟玩又好，业余又好，你唔识弹呢只咧，就唔好行埋嚟啦，唔好话自己识弹吉他啦。咁所以咧，呢一只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咧，就系我最初 OK 系猛死练嘅呢一首嚟嘅，因为佢嗰个 pick 咧揸住噔噔要 tick 翻上嚟噶嘛，尾嗰条线。咁但系我一入我到中三开始咧。我就真的弹民歌了，因为学校竟然有一个叫做民歌组，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去参加。第一只呢听到他们弹 Today，跟着呢就有一首呢就是叫做 Donna Donna。咦，哇，这个刚才 你表演一下动音一下那个啦。是啊，这个动音吓死我。 是啊， 原来不是就这样弹啲 chord 的，原来有加这些叫做装饰音。 可以这样的。 可以这样的。不如我们现在直情可以这样来你弹我唱，因为次次都是我自弹自唱。因为没人不知道没人懂弹给我听。 好，我们来。 今次有了，遇到 Barry 中。OK， 来咯。 On a wet wagon bound for market. There's a cart with a mournful eye. High above them there's a swallow winging swiftly through the sky.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ve the summer's night.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Stop complaining, said the farmer, who told you what have to be. Why don't you have wings to fly with, like the swallow so proud and free?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ve the summer's night.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Calves are easily bound and slaughtered, never knowing the reasons why. But whoever treasures freedom, like the swallow so proud to fly.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ve the summer's night.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啊，冇出声啊！剛才呢將呢個現場嘅錄音呢，如果錄低佢呢，我哋就可以出唱片㗎喇 ,Barry。 我覺得都得。 我鍾意呢啲感覺。 係。 係咪即係你。 即係好即興㗎。 係啦，即係我哋四個人都錄音室長大啦。即係喺錄音室有錄音室好呢，就好完美㗎嘛。 係。 你坐咗可以嚟過，或者即係唱嘅時候好 fine， 嘩，好似好細膩雕琢咗。吉他彈錯都可以 NG 啦。咁但係呢 ,live 就冇得傾。 係。 一定要咁。不如而家咧，我哋繼續 live。阿 Boris， 整隻中文歌啦，好唔好啊？嗱，你呢啦，佢哋就識跟噶啦。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礼貌的夜里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乐的身影，弯弯无敌的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寂寞的夜里容易叫

谢 Barry 陪着你走，一个现场嘅吉他独奏啊，一个人弹晒嘅啫，冇人帮手嘅。不过当然啦，陪着你走咗几十年嘅就系你而家心爱嘅吉他 啊，系。 你有几多个心爱嘅女朋友啊？ 真系冇数过 吉他， 真系冇数过， 真系冇数过。 系啊， 会唔会有即系唔系计曾经有二三十啦，起码起码嘅。 咁啊，真系起码 起码噶啦，因为你有啲又要离分咗手啊，送咗俾人啊，咁啊有啲咧就真系让咗俾人啊，有啲又要即系贪新鲜啊， 系啊系。 点解会贪新鲜嘅？买咁多新吉他做咩咧？ 其实真系，我觉得有啲系唔知系咪叫职业病，因为我哋对声音系好敏感。 系， 其实可能一粒音，我哋觉得想系要嗰种吉他弹，我哋就会咁。我曾经试过系因为编曲录音啦， 系 因为我好想要一个 fretless 吉他嘅声。 Okay， 我曾经有买过唔知两支定三支， 咁要重新练过晒。 唔系，系买翻嚟跟住拆咗佢啲 fret， 跟住就录咗嗰几粒音就冇用过，即系会系咁。 我解释一下啦，啲 fretless 嘅吉他即系咧吉他一格格噶嘛。佢竟然佢話要冇一格格，即係好似變咗小提琴咁，即係 solo 啦， 總之好特別嘅聲咯。 即係小提琴又冇呢個一格格噶嘛，所以嗰隻手指一定要撳嗰個位置就係嗰位，你咪一啲咁多都唔得，都會走音嘅。 冇錯冇錯。 咁有冇彈過嗰啲country 嗰啲 slide 嘅咧 ？slide guitar 有，梗有， 梗有啦，嗰啲好多用嘅，所有 country 都一定要有。 係啊係， 如果唔似啊。 係啊 係。咁啊，所以變咗吉他真係好多好多種。 冇错， 无数咁多，咁而家越出越多添啦。咁你头先咧就弹咗中文歌，弹中文嘅 finger style 咧，好少人有，好少人弹嘅， 多 数弹啲英文，因为外国嘅琴手多啦。咁而家 Terry 咧对面咧吓，即系你哋三位啦吓，头先有 Barry 啦，有 Terry。Terry， 你用嗰就系我嘅挚爱品牌啦。 冇错， 全部我大部分都是呢一只品牌嘅吉他嚟 因为我哋听呢啲吉他声长大。 冇错啦，最初你听边个先啊？会决定走去买。 最初听 Don McLean， 但不过好彩呢个都唔系我第一个嘅心爱吉他。我个心爱吉他系尼龙线嘅，跟咗我五十年。五十年而家仲喺度，即系仲喺度嘅，冇全香港得一支系咁，一支嘅咋。我就系储钱买咗嗰支第一支，因为有排咧，我演唱会成日都摆喺度，即系拎出嚟。 我又想白下几多钱喎嗰阵时。 嗰阵系七百几蚊， 都好贵。 梗系贵啦，我都读紧中学啫。 系咯， 七百几蚊， 好贵。 系嗰啲即系翻office 工嗰啲一个月人工。 系咯， 一个月人工，但系我系学生哥嚟嘅嘛。我啲咩我点赚嘅咧啲钱？ 唱歌咯， 梗系唔系啦，未有唱歌收赚到钱啊！读紧中学点赚啫？教隔篱班嗰个肥仔弹吉他开始嘅，喂，我教你啊，四十蚊一个月得唔得？佢话好啊好啊咁样，我不过要嚟我屋企教喎，哇好啊，仲要咧。仲要去屋企教嘅时候咧，每一次我有买埋蛋治俾佢食嘅。 哇， 梗系啦，我客仔嚟噶嘛。 七百五除四十都好多了。 好啦，要储啦，要储啦。咁后来咧，其实嗰七百几咧就唔净止教吉他啦。之后读书嘅时候就教吉他，但后来咧我就开始唱职业粤文歌。其实唔系以为职业噶啦，嗰啲系半职业文歌晚会。 Captain Stable 嗰啲。 嗰啲未啊，如果嗰度啊掂啦，嗰度我几千蚊一个月噶啦，已经即系真正职业歌手啦。咁但系之前咧有啲有一个过渡性咧就是。唱嗰啲民歌晚会咧，有两三百蚊一次嘅， 哇， 咁好快啦，好啊，好多，喂，够晒交学费同埋使费噶啦。咁但系后来如果唱 Captain Stable 嗰啲 Stick House， 直情富有啦， 买楼嗰啲， 咁啊买唔到楼，因为大使冇储到。咁啊，喂，呢啲好多呢啲回忆啦。咁我哋今晚喺除夕晚上可以即系聚下旧，仲要用吉他聚旧咧，我相信就真系一种对我嚟讲一种乐事。因为呢一种嘅聚旧咧，我以前成日做嘅，就有我哋班民歌友咧，你哋未必识佢，即系有啲咩 Spencer Lee 啊，咩嗰啲嗰一扎，你都识啊？系啊，我又系好中意弹，哇，好 safe listening 啊，嗰啲咁样，咁我哋会聚埋一个朋友嘅 design house 嗰度咧，坐咗喺个地毡嗰度，因为佢放假咧，嗰啲老板就唔喺度啊，咁就去佢嗰度咧就弹吉他，拎啲歌书出嚟咁样，全部弹吉他唱歌啦，好似我哋而家今晚咁啦。咁啊，头先咧，多谢 Barry 咧，又再独奏一只陪着你走，哇，好精彩！因为你自己编噶嘛， 系， 从来冇人咁样弹过嘅， 系。 有只 folk rock 歌，今晚你哋嘅 folk rock 咧，就系 Barry、Terry 同埋阿 Joe 听咧，就组织一对，哇，喺2000靓歌嘅 folk rock 组合 ，Crazy Love 啱晒啦。 呢啲我哋以前都好少弹，起码要有三个人，三个吉他加埋 Boris 个敲键 ，OK。 Tonight I'm gonna break away. Just you wait and see. I'll never be imprisoned by a fatal memory. Just when I think I'm over, this broken heart will I hear her name and I have to cry. The teardrops come and gone. It happens all the times. This crazy love of mine wraps around my heart, refusing to unwind. Ooh, crazy love.Stars in the summer sky that fall without a sound, and then pretend that you can hear these teardrops coming down.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This crazy love of mine wraps around my heartRefusing to unwind. Ooh, crazy love. Tonight I'm gonna break away. Just to wait and see. I've never been in prison.By a faded memory.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This crazy love of mine wraps around my heart, refusing to unwind. 这个歌呢就真是 我以前都很喜欢的，不过我们唱不到，因为我没有一对 folk rock 的乐队，没有几个人、又要几个吉他这样、突然间我想起 Barry 有没有印象、Joe 以前呢我们那个年代呢有一对好像你们今晚这样，即三个定四个人揸着吉他，叫做 The Young Man，有沒有印象？ 我不記得，我有印象一對叫 Sidewalk Band， 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Sidewalk Band 有少印象，但是 Young Man 呢本來呢他們呢就不是叫 Young Man 的，不知道幾個人就拔了就可以參加 TVB 的比賽，所以變成我印象很深，又是這樣、一起坐的吉他。為什麼呢？他們唱 Teach Your Children、我都以為你們今天都會哇很想、真係 CrossFit Still Nation Young 啊！我都諗考慮過， 考慮過， 因為太多歌， 太正啊！呢隻真係有機會我哋再 講 啊嘛 ，Teach Children。咁啊，當然誒，即係呢一個係即係 folk rock 經典嚟噶。咁但係頭先呢隻都係，我都好中意嘅。係嗰對嘢咪叫 Poco，Poco 係 啦，冇錯。哇！真係啲鹹豐年代嘅 folk rock 組合嚟嘅， 同 Eagles 齊名 嘅 其實 係啊，以前係啊 ，Eagles 嘅即係出身都係唱呢啲歌啦嚇咁啊。都是做下人哋嘅 backup group 啊咁樣嘅。Eagles 同邊個？同 Linda Ronstadt 係啦。哇！我中意到 Linda Ronstadt 冇得頂， 係啊， 真係叻到呢個歌手真 係， 唱乜都得嘅。咁啊，頭先我哋咧即係屬於一種我哋香港啲已經可能被遺忘嘅一種歌種啊，即係啲 folk rock 咧。而家有冇啊 ，Barry？ 都有嘅，不過我 香港唔識咯。 系啦， 而家因为尤其是英文歌，香港已经开始少人听啦。 系，冇错。 第二咧就以前呢啲咁样嘅即系曲风咧，即系买少见少，就更加即系可能而家就 hit 嗰啲都系啲rap 啊， 就是 Beyonce 啊，咁即係嗰啲 pop 啦。咁但係呢啲民歌，即係尤其是 folk rock 添咧，真係少。 好真啊、那個感覺。 好真係哇！頭先就算唱咧，即係唔係話播唱片，但係我都要攞翻曬呢啲感覺翻嚟，因為我哋係咁樣成長。不過有一隻咧，即係唔好話有一隻，即係有兩個人咧，即係我諗啊 Barry 即係都會崇拜佢嘅吉他手啦。就是 Jim Croce 的吉他手 哦， 哇哇哇 哇 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淨係嗰一 part 吉他， 哇！ 另外一 part 係冇咗嘅， 咁咪啱曬你。 係啦，嗰陣時我咪彈另外一 part 咯， 係啦， 即係夾硬叫個 Jim Bruce 同我夾歌。 係啦，真係冇得頂啊！因為咧，佢係咁嘅，因為兩個人一齊彈噶嘛， 係好正啊！ 不過今日咧，我又想你自己自彈，仲要唱埋得唔得？ 好啊，試一下呢只我彈 solo， 我留俾我兩個大哥哥幫我彈呢只吉他，我就彈個 solo 嗰 part。 好 ，solo 嗰 part。 系啊，因为呢只歌啊，其实我太太好中意呢只歌嘅。 咁你唱埋啦。 好啊，不如。 因为点解咧？只歌佢就 have to say， 系啊 ，I love you in the song， 系啊 ，you have to say，you have to sing， 系好 ，let's do that。 太太听到啦， 听到噶啦。 叫乜名啊 ？Rosina，Rosina，you listening？ Kind of late. I hope I didn't wake you, but what got to say can wait. I know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strange.Every time I'm near you, I just run out of things to say. I know you understand. Cause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Song.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late. I hope I didn't wake you. That's something that I just got to say. I knew you'd understand. It's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就是我們以前彈吉他年代經典來的 經典、啊、真的 所有 Jim Croce 那些歌曲呢和吉他那些彈法呢我們以前我初初出道的時候呢不是唱歌出道初初出來琴行搞吉他 是 我是第一份工呢就是 part time 工呢就在亞街路街那裡不知道誰介紹我我很奇怪你去那裡於是乎呢就那些一个教一个嗰啲咧吓，半个钟一堂，三十几蚊啦， 都好好、啊。 唔系我要晒，仲要分一半喎、啊，嗰度惨啊！我得十几蚊咋阴公，但系咧就胜在多啊，即系一路年初就睇医生咁 样， 咁啊日日都即系，咦开始唔错噶，咁、我记得第一个月出粮， 即都是 part time 嘅，有$700。 哇！ 好啦，咁啊，咦，唔错。不过咧，开始就即厌倦， 嗯， 啊、真系唔得噶，日日都困扰住，即唔得闲啊，因为后生仔啊嘛，咁、啊，识埋晒嗰啲其他嗰啲老师咯，一齐咧去偷堂、去跳堂，即教脚啊，咁啊，一齐咧唔知点解，哇，嗰、那个老板都几紧张，你去晒边啊？咁啊，我哋走咗去隔篱饮茶，等一阵啦，叫啲学生等一阵啦，因为我哋已经实在太忙啦，即系咁。咁又即系讲起又讲咧，喺香港有另外一间 branch 嘅，咁啊有另外一个吉他老师咧，佢就出咗一本歌书， 嗯， 教人哋用六线谱。我第一次听睇到啲咩叫六线谱。即系唔系五线谱嚟噶，六线谱即系吉他 tap 吓， 吉他嘅谱嚟嘅，咁啊容易学啊嘛。发明嗰人都好聪明嘅，咁啊有晒 Jim Croce 所有嘅歌，咁啊有呢一首啦，呢一首系最经典啊嘛。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有啲 time in a bottle 啊，即系 photographs and memories 啊。咁不过好可惜，即系当然咧，天道英才，次次嗰啲我中意嗰啲民歌手、吉他手咧，即系譬如 John Denver 啊，即系呢啲咧，都系英年早逝， 嗯 啊、都系因为去赴约去弹吉他表演，喺个飞机度又系飞机失事嘅。好，咁Have to say I love you song 就完咗阿 Barry 其中一个目标嘅任务啦，咁样 掂晒啦。 Lucina，你今次 1-0 系啦，1-0啦， 系 储住先啦， 好储住先， 一个唔觉意输翻3-1噶，你小心啊， 千祈唔好咁讲。 不过如果你讲呢啲当年嗰啲又弹吉他又唱嗰啲，我哋好多偶像咁啊，当然就头先包括 Terry 都讲嘅 Simon and Garfunkel， 咁啊 ，Art Garfunkel 咧就同佢又未必话永远都同 Paul Simon 嚟 split 嘅，但系佢系 split 过嘅，即系大家分离过。但系咧，我就好欣赏咧，即系佢哋咧好兴咧就我同阿李嘉又同阿佢嘉又，即系佢哋唔会话系好自我，喂我大粒啲，或者我好红，我就唔同你合作啦。嗰啲民歌手咧，尤其是 James Taylor， 最兴咧就同人哋夹嘅，尤其是嗰啲和音真系一绝。佢嘅中低音嘅和音系冇人能及嘅。有一首歌佢哋翻转 Everly Brothers 嘅歌，我好中意。你哋今日嚟啊，阿 Joe 听 James Taylor 定 Art Garfunkel 啊？ 我系 James Taylor，James Taylor 啦。哦，系啊，系 啊，系啊 ，JT 喎，好嘢，好嘢， 入到，好嘢， 入到。Crying in the rain。 I'll never let you see.The way my broken heart is hurting me I've got my pride and I know how to hide All my sorrow and p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If I wait for cloudy skies You won't know the rainFrom the tears in my eyes You'll never know that I still love you so Though the heartaches rem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Raindrops falling from heaven Could never wash away my miseryBut since we're not together I'll look for stormy weather To hide the tears I hope you never see Someday when my crying is done I'm gonna wear a smile and walk in the sun Maybe a fool but till then darling you Never see me complain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旅发局在除夕夜举行跨年倒数和烟花音乐汇演，不少市民和旅客已经在尖沙咀海旁一带霸位等看烟花，现场人头涌涌。有市民说，今年烟花汇演规模越来越 是历来最大，第一次到场观赏。有市民说特登提早到场，认为人流较去年多。亦都有旅客趁假期来香港看烟花，说朝早已经在尖沙咀一带。另外，多項公共交通今晚加強服務，港鐵本地線和輕鐵七條線通宵行駛，但不包括機場快線、東鐵線往返羅湖和落馬洲站、迪士尼線和港鐵巴士三條線會延長服務時間。22條巴士路線會加強或者延長服務時間，九巴和城巴在元旦凌晨會提供特別巴士服務，九龍和新界一共有8條專線小巴路線延長服務時間，電車會延長服務到元旦凌晨1點。另外，警方說尖沙咀海旁已經爆滿，現在去緊尖沙咀的市民應該改去尖東梳士巴利道、摩地里爾東海旁，其他市民應該去西九文化區或者港島一帶看煙花。警方發布影片回顧過去一年工作，今年頭11個月錄得整體罪案83,550宗，較去年同期升 31.4%。 警務處處長蕭澤怡說，整體罪案數字上升主要因為詐騙案持續增加，警方必定繼續加強執法和各持份者合作，制定更多有效措施防止騙案，配合鋪天蓋地的防騙宣傳，提高市民對騙案的警覺。蕭澤怡提到，隨著警方和各界持份者持續推動青少年防罪教育，頭11個月因為干犯嚴重毒品案而被捕的青少年人數有明顯下跌，更加是過去4年的新低。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互致新年賀電。習近平說，中俄關係在2023年保持健康穩定發展，沿著正確方向穩步前行。中俄關係四分三個世紀的風雨歷程，表明不斷鞏固和發展永久睦鄰友好、全面戰略協作、互利合作共贏的中俄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國際社會期待。習近平說，願意和普京保持密切交往，以慶祝兩國建交75周年和舉辦中俄文化年為契機，引領兩國不斷增進互信、拓展合作、傳承友好，確保中俄關係沿著正確道路行穩致遠。普京相信，兩國各領域富有成效的合作將會取得更大成果，雙方在聯合國、20國集團、上合組織、金磚國家機制框架內合作，亦都會取得新進展。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聽日氣温介乎18至21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的東風。聽日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二，風勢仍然頗大。本週中後期早晚清涼。而家氣温係21度，相對濕度72%，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港铁为咗配合警方喺尖沙咀嘅人潮管制措施，尖沙咀站、尖东站部分车站出入口暂时关闭，包括尖沙咀站 E、H、R 出入口、尖东站 J、L 一、L 三、L 四、L 五、L 六、N 三、P 三出入口都系暂时关闭，请乘客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另外，现时嘅各区隧道大致畅通，之后再提翻大家一啲除夕夜嘅特别交通安排，部分电车路线服务时间延长去到凌晨一点，电车公司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另外，湾仔近住金紫荆广场一段博览道东封闭。另外，湾仔北包括博览道、博览道中、龙和道、红兴道、 菲林明道天桥、中环及湾仔绕道隧道入博览道的支路、龙景街、港湾道、会展站公共运输交汇处一带会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而去到晚上的10:45开始，道路至道天桥部分道路至道、港湾径部分菲林明道和分域街会封闭。而去到晚上11:55，洛克道、谢菲道、路厄道、马斯道、坚拿道西、坚拿道东一带亦都会开始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建立一个母语喂哺友善工作间，雇主可以为员工提供合适的授乳时段，在工作场所内安排具私隐的空间，配合台、凳、电源等基本设备和储存母语的冷藏设施。在工作间支持母语喂哺，可以提升雇员的士气和生产力，还可以培养一个友善共融的工作环境。母语友善工作间，互谅共融，值得赞。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能够带同美乐出走广播道，我哋第四台 Radio 4特别去到有天有海有草地嘅艺术文化区，俾你感受古典都可以大众化。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迎来新一年，全球最瞩目的音乐城市电视节目2024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元旦当日享誉国际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出无与伦比的璀璨魅力。1月1日黄昏6:15，港台电视32、香港电台第四台同步直播。 I am just a poor boy, though my story is seldom told. I have squandered my resistance for a pocket full of mumbles, such a promise is. All lies are just till a man hears what he wants to hear and disregards the rest. When I left my home and my family, I was no more than a boy in the company of strangers, in the quiet of a railway station, running scared, laying low, seeking out the poorer quarters where the ragged people go, looking for the places only they would know. Lie, lie, lie.Asking only workmen's wages, I come looking for a job and I get no offers. Just a come on from the whores on 7th Avenue. I do declare there were times when I was so lonesome I took some comfort there. Oh la la la la la la. 这一首就叫做 The Boxer， 当然是 Simon & Garfunkel 的其中一首很经典的歌曲。那么刚才为什么会将这个应该是十几年前的录音来的，应该有超过十年了我估、就是因为呢是我唱啦，同埋呢弹吉他的就是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 Barry Jung， 有没有印象、 有的。 有啊，是你弹的嘛。即是我们已经夹过很多民歌的，包括这一首。真系Simon & Garfunkel 嗰啲咧，就真系 是我哋成长嘅一部分。 冇错、 啊、如果冇咗 Simon & Garfunkel 咧，我哋好多歌可能嗰啲弹吉他嗰啲技术 啊，唱歌嗰啲和音啊，都冇咗嗰种味道都未定，嗯、甚至乎冇一啲城市民歌嘅味道。所以咧，今日咧就好特别啦，因为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就三位啦，吓咁啊加埋 Boris 四个，咁啊 Boris 唔算系自己人嚟嘅。咁啊 Barry Jong 咧又有 Terry 咧同埋 Joe Tang 都系三个。节目嘅时候咧，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介绍过啦，系一个好资深嘅职业吉他手嚟嘅。咁啊唱歌咧虽然唔多，不过咧今日咧好开心可以咧，又咧同我哋一齐唱下歌，甚至乎咧就带咗啲礼物嚟。咁啊 ，Barry， 系 你咧就除咗弹吉他啦，即系深爱音乐啦，即系从事咗音乐嘅工作几十年啦。咁啊最近你又整咗一啲好特别嘅嘢， 嗯， 你啊播过俾我听， 系 我差啲瞓着。 啊，咁啊啱啊！ 唔系闷，而系咧，即系令人精神可以松弛。 系， 你系咪想咁啊？ 其实都系嘅。咁因为我好中意做一啲心灵音乐嘅，其实 系心灵音乐， 系一直都喺个心度咁。但系因为一直都好忙做 candle pop 啦， 系啊。 咁啊，实质上去真系做出嚟咧，个机会唔系好多，因为花好多心机，其实 系。 但今年我最真係落實做到呢樣嘢啦。 好， 咁我就 base on 一樣叫做 chakra， 即係啲人係會講嘅叫脈輪啊。咁其實呢啲就係一啲人嘅 energy point 嚟嘅，喺、身體度有一啲 energy point 啦。咁佢每一個咧，主要有七個啦。咁每一個都有一個顏色去代表佢 咩？即係咪？即係如果你用中文講，咪啲心音樂嘅穴位啊？ 啊、你可以咁讲，哇，好嘢喎！即刻俾你搞掂啊！ 我未听过呢啲嘢喎。 咁、其实佢就系一个 spiral 咁样去转嘅。咁、其实我觉得呢啲都系唔同嘅方法去讲同一样嘢。譬如我哋中国人可能会讲系任督二脉啊， 系啊， 咁以为其实都系同一样。咁 anyway， 咁呢个就主要嘅脉轮啦，所谓有七个啦。 我七个。 系啦，咁佢颜色就系红、橙、黄、绿、蓝、靛、紫，即系等于彩虹的顏色 哦、，OK。 咁咧，我呢個 project 就點咧？就即係主要我做咗七個音樂，其實我做咗九個，做咗七個音樂啦。咁每一個咧，我就會用同一個顏色嘅一啲叫 crystal ball 啊，即係用一啲石英去做嘅一啲俾你敲落去或者轉住去出呢啲聲嘅一啲 鐘撥 嘅鐘撥啦。咁、另外我仲每一隻咧就會係跟翻同一個色嘅吉他去錄翻嘅。咁樣最得意嘅地方，我就覺得就係平時我哋做 candle pop 或者 pop music 都好啦，我哋喺一錄音室錄完一啲嘢，咁一定會攞翻啲 track 翻嚟屋企聽， 係 咪聽十萬次慚悔下咁啊？有咩要改咁啊？ 係。 但呢個音樂咧，我就冇嘅，我就攞咗我哋嘅 major key C major key， 其實原來 major key。又是七的喎、 Do Re Mi Fa So La Ti， 係啦係啦， 每一個音入邊都有一個 triad， 所謂有三個音跟住嘅，譬如 C key 裏邊第一個音 Do， 佢哋有 Do Mi So 嘛，Re 就 Re Minor 咯，我哋 係啦 ，Re Fa La 嘛，咁所以我每一次咧入去錄音室之前咧，我只會知道嗰日我係帶咩色嘅樂器去啦，同埋我嗰日會彈咩 chord 啦。其他我就完全唔知嘅，我完全冇任何嘅 idea 嘅。我入到去 set 完啲嘢，我就嚟噶啦。所絕大部分嘅樂器我都係彈咗一次就得噶啦。完全唔知道自己會彈乜。 OK， 咁成個 idea 就係即係好似我只不過係一個被一啲可能所謂叫做嘅。上面的 OK，、即直情是不是刻意安排的， 是的，就是我自己， 但是 OK， 我們聽下去可能有些明白有些不明白、這個一定的了，因為我們尤其是第一次聽到這種 idea 的理論的朋友的總之概括來說是不是、總之你做一些音響然後呢就跟我們的身體的内心里面的一些位置呢 是有共鸣的。 没错。 因为 是的。同埋我成件事都用了一个叫432的 Hertz 做 tuning。因为平时我们的 tuning, Bob Song 来讲是440的嘛。 是 的。我用了432。那这个就 suppose 是跟我们的地球的 resonance 一样。 是的。我们一般的乐迷呢听完 Barry 刚才讲了都未必明白。 我都有啲嘢唔明，咁但係呢我哋感觉一下先，係咪、 啊、 你都个目标都係咁样，即係根本唔需要解释，唔、啊啊、需要用数学嚟计算、 啊、 但係听完呢，如果大家有个共鸣嘅感觉，有个回响，或者係 subconsciously 嘅、 嗯、 感觉都未定嘅， 係呀，唔需要特别点样嘅、啊啊、 我哋听呢一段係你嘅作品。剛才這一首的不可以說是歌來的， 不是歌來 的，是音樂，是什麼音樂呢？你有沒有名稱稱呼這一種、 其實我就是用它的顏色代表的、哦、譬如剛才我們聽了這個就是一個綠色來的，它就是對應了我們的心的、 okay， 哦、 是心是有很多可以的東西，不是只是一個心，還有即我只是抽了这个音乐的很小部分出来。 你的目标是什么呢？譬如说 你最完美的 目标目的，他听，譬如他受众听了之后有什么反应，或者对他有什么好处？ 其实像你刚才说的，根本不需要特登刻意去的。 嗯 啊、因为我有也都有些朋友听过、嗯、譬如有个例子，就是他一听了，跟着他我想一分钟都不够，他跟我说他去了一个很 deep sleep、 嗯、 自己去了的已经、哦、另外有些可能会觉得身体某些地方会出汗，感受到 energy、啊、那些、嗯、 明白。 那所以我没有说要 expect 人家怎样的，其实自自然然， 个人也都反应不同，每一个人的， 没错， 有七种的颜色，即有七种不同 的目标。 其实我是做了九个的、 哦 okay 啊，咁啊，系咯， 咁有啲颜色嘅 mix 噶嘛，系咪？多两个唔紧要。我哋好啦，咁啊，听咗一啲咧，即系我谂从来冇试过喺二千靓歌再重聚咧、 嗯， 有啲咁样嘅特别嘅，唔系音，唔系歌，系一啲效果，一啲系一个自然嘅音响嚟嘅。咁、 嗯、 都啱嘅，因为我哋二千靓歌都系用 FM stereo 啦，我谂即系系咪唔需要现场或者揾啲乐器演奏，净听经过收音机都会感受到 的。应该系嘅， 系啦。咁啊，亦都特别送俾而家全世界都听紧嘅朋友啦，因为今日咧系大除夕， 系、 嗯、啊，好特别嘅日子，我哋都想大家有一个好peaceful、 好静嘅心灵去享受下我哋嘅声响音乐。跟住我哋不如咁啦，我哋成长嘅过程当中咧，虽然都系听好多 folk rock 啊、民歌啊咁，但系我自己我唔知道你哋啊，都会受披头四影响，尤其是阿 Jo 啊、阿 Jo 听，哇喺同阿钟镇涛啊、同阿邓紫峰 同埋蛙爷， 阿蛙爷系啦，四个人咧夹咗个披头四，唱晒所有 Beatles 嘅歌。咁其实 Beatles 嘅歌咧唔一定要四个人，不过今日咁啱我哋又系四个人，咁啊啱晒嘅。咁佢嗰啲歌咧用任何形式咧，我都可以咧唔同嘅演绎嘅。佢好犀利噶，佢哋作嗰啲歌，佢哋犀利初初你唔觉嘅，成日都系啊佢哋四个搞掂啦，冇人会唱到。但系咧，你点样改化，点样 rearrange 咧？佢有另外一种感觉，因为佢哋实在咧系神嚟嘅，佢哋写嗰啲歌，即系佢有唔同期啦吓。咁但系不如咁啊，我哋跟住落嚟咧，听完呢一个绿色嘅阿 Barry 嘅作品咧，我哋嚟 Beatles 系我哋成长嘅开始都未定。呢只歌叫做 Nowhere Man， 哇！用 folk rock 嘅，用你哋三个嘅一齐嘅协和嘅 harmony 去演绎 Beatles。 He's a real nowhere man, sitting in his nowhere land,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for nobody.Not where he's going to. Isn't he a bit like you and me? Noel man, please listen.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missing. Noel man, the world is at your command. He's as blind as he can be. Just sees whatWants to see nowhere man, can you see me at all? Nowhere man, don't worry, take your time.Doesn't have a point of view, knows not where he's going to. Isn't he a bit like you and me? Noel man, please listen.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missing. Noel man, the world is at your command.Sitting in his nowhere land,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for nobody.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for nobody.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for nobody. Nowhere man, 你而家喺边度啊？去咗边度？系好多人都好迷茫嘅吓，就、啊、所以咧有呢只歌以前都好受欢迎嘅，可能即系角色代入啊嘛。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已经唔系 nowhere man 啦，因为已经捉到一个用音乐嚟过我哋一生。咁啱我哋即系喺个圆台上边咧，四个人都系一样吓，即系揸住个吉他咁就一世啦。但系系好 enjoy 嘅，系咪啊？即系系啦，大家都岌晒头嘅，系真心嗰只啊。咁所以最难得嘅咧，即系坦白讲，我都成日都感恩嘅就系咩咧？自己喜欢嘅嘢可以成为职业，亦都可以 entertain 到人哋，人哋有个感觉，有个感应，哇，好欣赏，即系哇，咁啊，即系做咗啲咩更好嘅咧？嗬？讲起 Beatles 咧，真系好多音乐人，尤其是香港嘅音乐人啊，无论做唱片监制啊、音乐人啊、编曲啊，就算佢唔系喺六十年代长大嘅。 都会受佢哋影响嘅，即系佢哋嘅影响力，我谂系大到系到咗而家都仲未停。好多其他嘅歌手或者系乐手咧，都系话咗讲到明咧，受佢哋影响。咁啊，佢哋自己就大家历程都知啦。咁啊，佢哋解散过啦，当然即系天下无不散之乐队，一定散嘅。因为散咗之后咧，就哇都好犀利 ，Paul McCartney 唔使讲咧，佢又组织个 Wings 啊，自己乐队。咁啊 ，John Lennon 咧，好似圣人一样噶啦，咁啊好多 followers， 好多 fans， 佢就作咗呢一只咧超级歌，呢只歌叫做 Imagine， 我哋可以试想一下佢嘅歌词，同埋试想一下当年你听呢只歌嘅时候嘅感情 ，Imagine。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y.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kill or die.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Imagine no possession. I wonder if you. No need to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Berry Berry， 嗱呢一首系另外你嘅作品啊， 系 系讲头先呢一类，我都唔知点样用一个term 吓，用一个名词去形容。 你当 系 一种 心灵音乐， 声音啦，即系 心灵声音， 声音啦，系啦，唔系一种，其实咁讲啦，即系声音只不过系一种 sound waves 嚟嘅，都系一种 wave。Wave 是一种的 cycle 嚟嘅啫嘛，咁其实都是一种 energy 咯，你可以即系讲到最後。 总之咧，即系设计咗人咧，人好得意嘅，就系同呢啲声响咧绝对有关系 嘅。 系啊，所以我哋听歌，如果听到一啲好啱耳轨嘅，亦都系同体内一啲唔知边一 part 系有共鸣，大家即系所谓啱 key 嘅， 系 tune in 咗，系。接通咗咧，不得了， 系啊，啱嘅， 系啦，咁就成个人咧，即系会，其实好多都已经科学已经证实咗咧，都好多人从事呢样音乐治疗啊， 绝对系， 系啦，用声响治疗啊，已经系成咗事好多年噶啦，好多专家咧亦都有讲，所以你呢啲音乐咧系造福人哋嘅心。 多谢晒。 头先嗰个咩色噶？ 头先嗰个系红色，即系就属于我哋嘅底轮啊，最底部。 咩嚟嘅底部？ 咁可以系你嘅自信心啊，好多嘢嘅，即系你嘅一个好 solid 嘅 root 咯。 哦 ，OK， 如果即系咁多种颜色都可以即系接收到，或者有共鸣，就话全个身体都差唔多概括到啦。 系啊，咁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个理论，即系如果你头先我咪讲个 spiral 嘅，如果边度转得唔靓或者 stuck 咗 block 咗，咁你就好多问题。 明白， 系啊， 明白。诶，总之。好似我哋中国人话斋，打通你， 冇错， 任意而脉就系佢 识飞啦。 头先我哋好开心咧，就同即系我哋今日啲老朋友啦，阿 Jordan 啊、Terry 啊、阿 Barry 啊，仲有阿 Boris 都识咗好耐啦。佢又负责打 piano 咁啊，多谢阿 Vince 啦，就一落机就翻嚟。虽然咧佢今日冇唱歌吓，因为佢即系打飛機攰，但系佢一样喺个钢琴嗰度咧 stand by， 为我哋喺度。而家你听啲钢琴声都系佢。多谢阿天使。OK， 咁咧，我哋头先咧有少少意犹未尽啊。唱咗两只 Beatles， 咁第二只当然系 John Lennon 嘅作品啦，我唱嘅 Imagine。但有一只歌咧就系 Beatles 嘅另外一个吉他手，George Harrison 作嘅。咁呢只歌咧，我怀疑啊。夏兆星即是林振强写的歌词咧，嗰只叫做吉他低泣时啊，喂，点样唱啊？第一句你记唔记得？ 我唔记得咗， 唔得一 句，系一张咁样， 扮啊，左水沟啊， 冇错啦。咁啊，只歌就当然唔系呢一只啦。咁但系咧，佢嗰个吉他嗰、那个歌嘅名咧，我怀疑，即系我亦都冇问过林振强，但系林振强一定系披头四迷嚟噶，佢即系佢系 band 友迷嚟噶，佢都系，佢年轻嘅时候。咁所以佢就写咗呢一只叫做吉他低泣时，就俾夏兆星。咁但系如果佢系即系凭呢只 Beatles 嘅名作，系 George Harrison 嘅作品咧，攞咗个意念啦，吉他点会喊嘅咧？系咪？就系因为呢只叫做 Wild My Guitar Gently Weeps， 就系吉他喺度哭泣。 我想讲就系其实今日好特别啊，即系其实今日系我哋 Trinity 真系所谓比较多人识个六个人嘅组合里边嘅我哋呢三个人嘅组合嘅四十几年 系 真系第一次嘅 合 作唱翻歌，真系好难得嘅今日。咁我想讲咁嘅就呢只歌，其实我哋都有个主音吉他手嘅 Trinity。就是我哋 Jo 听， 哇！ 所以呢只都系佢唱嘅， 由你哭入，你个吉他哭入先啦吓。咁啊，呢一只即系好有代表性，因为当年嘅 Eric Clapton 咧，就真系同Beatles 都好密切，好 friend 嘅。 尤其是同 George Harrison， 系同 George Harrison 咧，直情系好 friend 嘅。咁所以呢啲巨星咧，都系独爱吉他。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You all see the love there they're sleeping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Look at the floor and I see it is weeping. Still my guitar tangerine. I don't know how. Nobody told you how to unfurl your love. I don't know how.They born and flow Look at the world And I know it keeps turning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At this day we must surely be learningGuitar 即经典嘅歌，今晚真系经典嘅场面啊！三个人一齐咧就一齐弹呢只 Gently Weeps 嘅吉他。咁啊，主音嘅咧就唱同埋弹都系你嘅，超听。 系啊，犀利犀利 犀利，好正啊！ 好中意 啊， 正 系啊！我知道啊，你当你唱同埋弹嘅时候咧，我已经知道你极中意呢只歌，好投入噶吓，佢特别个嘅呢个吉他，吉他飙晒出嚟嘅，即刻表演晒佢嗰啲吉他技术，啱嘅。 多谢 Barry 支吉他， 应该系嘅。嗰只吉他系 Barry 送俾你噶， 系啊。 形容下咩？好靓，我好中意呢一款嘅吉他嘅，即系咧，因为电吉他，但系咧好怀旧嘅款。 呢支平板嘅， 哦，平板， 因为大陆做嘅。 是咩？哦，而家都系咁噶啦，呢个世界。 吉他好好靓。 好多啦，好多。 印尼大陆做。 有。有时大陆已经好多吉他厂出现咗，即系好多好贵嘅吉他添啊！而家佢哋释出。 有啲 啊， 可能好靓过美国做添。 系啊，因为而家 Terry 揸嗰个只 M 字头嗰、那个，即系以前我哋嗰啲就贵到死嘅。咁而家咧，我买嗰啲就平好多，但系啲声一定即系一啲都唔渣咗嘅。有啲咧就唔系一定大陆嘅，有啲墨西哥啊，有啲乜嘢都有嘅。咁啊，吉他啫嘛，咁啊，总之好声就得啦，唔理咩咩点乜嘢啊嘛。咁啊，而家你知啦 ，Made in China 嘅嘢已经系成为咗，即系已经唔系话抄嘅，好多都系。即是优良品种 是 没错 其实大部分都是就算运回去外国再买呢买贵一点即是运来运去都是 Made in China 很多人网上都买了 是啦 外国都是 是啦是啦买回 Made in China 的版本添 因为抵玩嘛抵玩好便宜 应该的因为越抵玩呢那个音乐的推动就越大了不要下下都那么贵哇咪 guitar gently whips， 头先咧即系一啲都唔 whip 啊，一啲都冇低入啊，哇，好劲！不如咁样啊，我哋今晚就难得机会啊，因为真系难得2023咧，即系最后一晚，唉、我哋竟然喺度共聚，咁啊多谢三位同埋我两位老友，咁所以跟住落嚟，我哋都唔好即系嘥咗呢啲咁宝贵嘅时光，呢、這个叫 power 咧。咁啊，可唔可以Barry 解釋下呢個 Power 係邊個原唱？因為呢個 Power 呢個歌嘅歌名咧，好多嘅，佢都2000年又有1999几年都好多呢只歌叫 Power， 呢只叫邊一個版本？ 呢、這個原唱其實我唔記得佢名，不過咧 係啦， 不過咧呢、這個係一個 Music Festival 嚟嘅，其實好好耐之前係關於一啲反核嘅。 OK 啊，咁啊。其实都有啲可惜，因为到而家我哋都仲系 用紧， 系用紧。咁但系你睇下佢歌词咧，其实写得好好嘅，即系我哋又其实应该用翻啲比较干净嘅能源。 系，而家我哋都全球人都努力 紧，努力紧， 努力紧。 系叫 John Holm 系嘛 ？John Holm 好似系，哦 ，OK， 嗰个年代应该系 入边好多人唱噶，其实唔止 John。 几咩年代嘅咧？ 好多人唱。七几嘅应该 七九年 系啦，好早嘅 七几 ，John Hall 系好早嘅一个歌手。 因为我哋 Trinity 曾经系以呢个 Power 参加过讲 哦，咁咪七十年代啦。 仲有个古仔噶， 系咪啊？嗰个古仔咧，等你唱完呢只歌咧，我哋再研究下呢个咩 Power 咁大嘅能量。OK， Power。 Give me the warm power of the sun. Give me the steady flow of the waterfall. Give me the spirit of living things as they return to clay. Just give me the restless power of the wind. Give me the comforting glow of the wood fire. But please take all your atomic poison power away. Everybody needs some power at all. Shoot them from the darkness and the cold. Some may seek a way to take control when they've won and sold. I know that lives are at stake. Yours and mine are descendants of time. There's so much to gain and so much to lose. I said every one of us got to choose. Just give me the warm power of the sun. Give me the steady flow of the waterfall. Give me the spirit of living things as they return to clay. Just give me the restless power of the wind. Give me the comforting glow of the wood fire. Take all your atomic poison power away. Thank you. Give me the run. Power of the sun. Power of the sun. Spirit of living things as they return to clay. Just give me the rest, the power of the smile of the wind. Give me the comfort and glow of the wood fire. But please take all your atomic poison power. Take all your atomic poison power. Take all your atomic poison power. 如果你咁样去参加比赛，你唔赢都几难喎，好有 power 啊，真系。 就系所以 系啊，好有 power 啊，真系。 因为嗰次我哋七九年 哇，喺八零年已经参加比赛。 其实我哋六个咧，川尼迪咧，我哋系即系以呢只 power 参赛啊嘛。但系我哋另外咧，我哋再 split 多两个组合。 哦， 就系。 Barry 阿基同埋 Patrick 一个组别， 哦， 咁我同阿 Albert 同埋 Henry 咧另外一个组别， 即系投资两度， 咁就 好 贪 数 啊， 咁又变咗三度，咁就变咗咧，即系中嘅机会就三倍啦。 点知佢净系俾我哋用 power 参赛，哦，即系我哋三人， 咁系咪即系冠亚季军争啲一个唔觉意俾你立晒嘅？有权啊，即系有权啊，即系你系咁，所以咧呢啲都系即系，唉，后生仔真系识 参赛嘅智慧， 俾我哋搞阵， 搞阵，好玩嘅。以前比赛真唔系为咩嘅，唔系为名利嘅，完全系为玩嘅。好，跟住落嚟呢，我都想玩一只啊，加入你哋啊，唔使夹嘅。我哋呢以前咧，我做 DJ 嘅时候咧，呢只歌好 hit 嘅，所以我差唔多每一个朝头早咧都播一次。曾经啊 ，Rendezvous Warmer 好记得噶啦。嗰只歌叫做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You're back in the morning, I still off the window, I.Struggle for something to say. You left in the rain without closing the door. I didn't stand in your way. Now I miss you more than I missed you before and now. Will I find comfort? God knows. Cause you left me just when I needyou most. Suppose every morning I stare out the window, I think about where you might be. I've written your letters that I like to send, if you would just send to me. Cause I need you more than I needed before and nowWhere I find comfort, God knows. Cause you left me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You left me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Just when I need you most is you left me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is you left me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旅发局在除夕夜举行跨年倒数和烟花音乐汇演，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霸位等候观赏，企满文化中心和艺术馆外空地，以及星光大道一带。有市民帶同子女到場，表示今年煙花匯演規模大，因此到場，又說自己從事建築業，希望2024年更多日子有公開，政府有更多支援。亦都有年輕人過去多年同朋友跨年倒數，希望延續傳統。有內地旅客臨時決定趁週末假期來港觀賞煙花，今早十点几已经抵达尖沙咀。有深圳旅客话知道香港的烟花好精彩，希望亲身到场感受跨年气氛。警方就表示，尖沙咀海旁、尖东和西九文化区一带现时非常挤迫，呼吁市民应前往中环海旁、启德空中花园、茶果岭或者观塘海滨长廊一带观赏烟花。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2024年将会是全力拼经济、加速谋发展、积极为民生的一年，并对新一年有四点寄望。他在紫荆撰文时表示，首先是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持续维护国家安全。政府正全力准备2024年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令有關法律和香港國安法聯合起來，成為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系統，建立堅強的保護盾。其次是堅持完善治理體系，持續提升治理效能。第三點是堅持排解民生憂難，持續增強發展動能。最後是他將帶領團隊繼續全力發揮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獨特優勢，既努力鞏固優勢，亦都積極發掘新增長點，全力對接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新年致辭，強調俄羅斯必須勇往直前，創造未來。普京說，俄羅斯在過去的一年做了很多事情，堅定捍衛國家利益、自由和安全，感謝在烏克蘭參加特別軍事行動的軍人，形容他們是英雄，得到全國人民支持。普京強調，俄羅斯永遠不會退縮，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分裂俄羅斯或者阻止俄羅斯的發展。俄羅斯在隨即向烏克蘭發動新輪攻勢，報復烏克蘭前一日的空襲，在邊境城市別演哥羅德導致至少24人死亡的事件。烏克蘭官員說，俄軍在新年前夕利用導彈和無人機向烏克蘭發動新一輪轟炸，至少6枚導彈襲擊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有住宅和幼稚園被擊中，至少28人受傷。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风势仍然颇大，本周中后期早晚清凉。现在温度是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现时尖沙咀一带交通非常繁忙，尖沙咀区尖沙咀海旁、香港文化中心、西九龙文化区一带人潮挤涌，港铁为咗配合警方喺尖沙咀嘅人潮管制措施，尖沙咀站、尖东站、柯士甸站部分车站嘅出入口都暂时关闭。另外，现时各区隧道情况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青沙公路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带咧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一啲除夕夜嘅特别交通安排，港铁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之外，其他港铁路线同埋七条轻铁路线都会通宵行驶。另外，港岛区啦，由晚上嘅11:55开始，中区部分民耀街、部分金融街亦都会封闭。湾仔嘅洛克道、谢斐道、路亚道、马斯道、坚拿道西同埋坚拿道东一带亦都会开始实施封路措施。东区介乎维园道至到民康街一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沿住健康中街同埋糖水道上东区走廊去中环的支路，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去中环方向的管道亦都会开始封闭。九龙区方面，由晚上的11:45开始，西九龙一带包括雅翔道、柯士甸道西、宝宁街等等亦都会开始封路，警方会视乎人潮实施更加多的封路和改道措施。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4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实施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和灵活的工作安排，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不论公司规模都快点来参加啦！活动在2024年3月31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下啦。 千靓歌再重聚，最后一个部分。而今晚大除夕，多谢你哋都喺收音机旁边同我哋一起迎接2024嘅来临。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我哋今日有三位嘉宾都系香港嘅资深吉他高手 Barry Chung、Terry 同埋 Joe Tang。我哋今日唱咗好多怀旧嘅 folk rock 歌曲，有民歌有 folk rock 歌，全部都系我哋成长嘅一部分。我哋不如咁样，我哋唱一只叫做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 Keep Us Alive， Sorry， Love Will Keep Us Alive。呢只咧都系当年我哋嗰啲 folk rock 友都好兴嘅一首歌。 当然啦，个歌嘅歌词讲得好啱。唯一一样嘢 keep us alive 咧，一定要有嘅就系 love。又是 Eagles， 真的我们一开头和结尾都是用我们爱戴了很多年的这对乐队的歌曲。其实不一定要出去开 party， 或者怎样的，在我们温柔地在二千岭歌一起可以倒数的。不过我们会静静地告诉大家听，我们会迎接2024的来临。很高兴可以在 New Year's Eve 跟大家一起共度。当然啦，临尾嘅时候多谢我哋今日五位嘅朋友，当然有我两位拍档啊 ，Vince 同埋Boris。当然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就三位，就系 Barry and Terry and Joe。Thank you， 我哋一齐友谊万岁。 眨下眼就到咗2023最后一晚嘅二仙岭歌再重聚，亦都系我哋今年最后嘅一日，2023嘅大除夕，真系好感激，好多谢多年来大家支持二仙岭歌，仲要喺呢个时刻咁珍贵嘅时刻咧，同我哋一齐度过2023最后嘅部分。当然啦，我哋好开心地迎接2024嘅来临。不过而家可唔可以 join 埋我哋一齐，好温柔地迎接2024啊？好啦，大家准备之前咧，不如大家讲一啲自己喺贺年嘅时候，喺过年嘅时候有啲咩心底嘅说话啊？做讲先啦。 我好简单 ，love and peace。 Yeah，Ben 仔多数都系咁讲。Terry， 我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Barry， 我都希望各位身体健康，同埋大家每一日都过得开心啲。 我哋嘅 Boris， 希望大家心想事成，每一日都有爱啊。 当然仲有我哋嘅靓声琴手 Vince。 所有的病痛病毒咧，留翻2023年。大家的梦想咧，无论你系中年又好，老年又好，幼年又好咧，你哋嘅梦想都喺2024年开始实现。 到我啦，我系 Albert， 希望2024直至到永远，你都继续收听二千靓歌再重聚，同我哋一起。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群姐。垃圾收费在2024年4月1号实施，市民在大厦或者食环署的垃圾收集点抌垃圾，一定要用指定袋包好，抌大型垃圾就贴指定标签，指定袋有9种容量，每公升售价1.1元，指定标签每个11元。如果你的大厦有其他安排，那就参考回管业处的通告，抌垃圾用指定袋，知清楚实冇错。 香港跨年倒数， Hello， 大家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这里，现在有我思芬在这里陪着收音机旁边的你一起经历香港跨年倒数这个盛会。在一瞬间，当我们踏入去2024年的时候，当然也会有我们这个香港跨年倒数的除夕烟花音乐汇演。今次的这个除夕嘅烟花音乐汇演咧，就系以呢一个新年新传奇咧作为呢一个嘅题目，亦都咧系为大家呈现面积最大、历史最长嘅除夕烟花音乐汇演噶噃，亦都希望可以点亮维多利亚港标志性嘅天际线，同大家一齐迎接2024年噶。今次嘅呢一个烟花汇演咧，其实咧成个嘅宽度咧有成1300米，而且咧仲会历时长达12分钟添。今次嘅汇演咧就系由北京奥运开幕式同埋闭幕式嘅烟花项目主管同埋烟火嘅营运总监刘林咧系亲自设计噶，就以四季变幻咧就作为灵感，带领观众咧走过冬春夏秋周圆复始几个嘅状态嘅。 且咧，当大家咧喺欣赏紧呢一个嘅烟花汇演嘅时候咧，亦都会有音乐咧系伴随住。而今次嘅背景奏鸣曲咧，就系由著名嘅音乐制作人赵增熙先生咧全新创作同埋编排，融合咗电子音乐、西方嘅古典音乐同埋中国嘅乐器等等嘅丰富元素。而中段咧，就系由国际嘅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姚国老师咧演奏同埋重新编曲嘅古典乐曲嚟噃，咁亦都系可以完美展现咗香港中西文化交融嘅魅力。在正式咧欣赏我哋嘅烟火，同埋咧听我哋呢啲嘅背景奏鸣曲之前咧，不如喺呢个时间先听一段嘅音乐。香港始终有你。 成全这小岛，骗佢笑。